今天就来想一起听资讯，我新奇。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表示，香港铁路接通国家高铁网络，按内地有关政策，特定严重失信人会被限制乘搭高铁。研究团队通过一系列研究提出，在4.5亿年前赤道东太平洋海域存在的冷水区，给当时的华南板块带来众多凉水动物，并直接带动了生物爆发。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近日发布公告，提醒中国公民切勿携带大量外币现金进出印尼。文莱政府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，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成为文莱最大的游客来源地。北京市集中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，而丰台区则严禁学校订外卖的行为。北京海淀区已有21家养老照料中心，预计年内将再增加3家，到2020年底，每个街镇将建成至少1家养老照料中心。贝克汉姆新球队正式成立，预计在2020年征战美职联。贝克汉姆在采访中表示，4年前就梦想拥有一家足球俱乐部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无声无息的你，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如今再没人问起。分给我烟抽的兄弟，分给我快乐的往昔，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，摇摇头说着太神秘。你爱的心写得越来越客气，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，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，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。兄弟，睡在我寂寞的回忆，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，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？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，每当你又听到晚钟，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。宿舍我们的过去，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，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人能擦去。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睡在我寂寞的回忆，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如今再没人问起。分给我烟抽的兄弟，分给我快乐的往昔，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如今再没人问起，如今再没人问起，如今再没人问起。

今天呢，听到有人说购买一辆跑车，如今呢已不再被视为中年危机的明显标志了。那么呢，就有民意调查显示，成为素食主义者，接受马拉松训练才是中年危机的最新典型标志。是这样吗？一项针对3000名成年人的调查发现呢，到了40到50岁之后呢，很多人都会陷入中年危机，这会促使他们预约家庭医生，改变饮食习惯，并有超过一半人开始减少酒精摄入，或者是完全的戒酒。而接下来呢，就会有网友调侃道，既然购买一辆跑车已不再被视为中年危机的明显标志，那我永远也不会有中年危机啦。 感觉忘记我不变的誓言。

突然觉得这首歌好适合在秋天的下午漫步在体育课的操场上听，然后跑去喜欢的男生的班级偷看他上课的样子。当然呢，在学生时代提到开学二字，我们是满脑子的不愿意啊，但是偶尔我们也会怀着激动的心情面对，终于要见到一个假期没有见面的朋友了，还有喜欢的人，还有学校的零食。而离开校园的我们呢，无论人生处于哪一个阶段，我们还是要保持学习的能力，不忘初心。 找到那片海，不顾一切。

救美救美我的救美，救美救美我的救美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年轻，越长大越孤单，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，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。向天空大声的呼唤，说声我爱你，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，让那天空听得见，让那白云看得见，我想你，听听大海的誓言，看看执着的蓝天，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。 今天就来讲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云奇。我们总是在某个阶段会做出一些抉择，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每一个选择都会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对此呢，有一个国家把男女作为调查对象，针对过去的判断这一话题展开显示，结果呢，其中有44.6%的人表示自己过去做出过正确的决断。那么收音机前的你，过去有哪一些决断是你没有后悔的呢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，打开聊天窗口发送主播二字，可以直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互动哦。 是要来不及。

走带来的不悔的缘。 亲爱的， 亲爱的， 亲爱永远， 永远年轻的脸，永远永远也不变的眼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 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想要打车不排队，想要低价打好车，地道用车，用车不等待，好车价更低，品质出行就选地道用车，长途选地道更优惠。 求职就要稳准狠，店长直聘 APP 专业的服务业招聘平台，百万店长在线开聊，上午约面试，下午就上班，找靠谱工作就上店长直聘。 想打通电话，证明世界还有别的人种，手冒着冷汗，连天花板也都跟着哭，还转了几分钟的雨衣，摊开我的地图，而路是弯的。I don't know what to do。想打通电话，证明时间没有突然停止，连靠着枕头床单失眠我都忘了谱，还拆了许多风的缴费通知，名不副实，熟悉或陌生，我已搞不清楚。How is it possible？ 表情都已枯萎，远离了地图里，失重的发邮件，我决定忘了你，不哭发飙独立宣言，尽管了有秘密，偷偷的留了一点。 和形式的失去，不管是爱人还是你正在做的事情，你的成绩和你当下取得的一切，失去的就让它失去吧。你要坚信，没有人可以打垮我们，除了我们自己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你重新站起来。经典九六九，我行奇，那个渐行渐远的人就不要再留恋了，大方的挥手说再见，然后告诉自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人生好长，到处都是好风光。 未来的心。 分，为何自困？ 九精英有话说。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长李德义， 我的感觉，我们这些工程师或者是科技工作者，基本上是在自己熟悉的专业的这个坑里面，尽量想钻得深一点。但是随着交叉学科创新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偶尔的跳出这个坑，出去看一看，这样呢会更好的看你自己这个原来的坑。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泽山， 毕业以后不给我多少钱我不干，体现我个人的价值。你天天想这个，我得失了难受不难受？我们的青年，这个国家寄托的这个希望呢，还是要爱国，要奉献，要诚信，要善良，我要核心追求这个。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首席科学家常进， 你要明白，我可以失败，但我后面有200多人的队伍，我失败了，他们怎么办？是吧？输得容易是吧？看别人失败，我肯定宽容了，但是对我自己，卫星是可能失败的，怎么办呢？但如果卫星因为我失败，这是不允许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。 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主播乔伊，今天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？一起来关注。1985年9月9号，中国十大风景名胜评选揭晓。1991年9月9号，中国内地演员杨洋出生。1991年9月9号，11届金鸡奖和14届百花奖揭晓。2008年9月9号，三鹿奶粉事件爆发。2015年9月9号，我国第一个全国拒绝酒驾日正式成立。同样在2015年9月9号，中国首个公益日九九公益日正式举办。2016年9月9号，毛泽东逝世40周年纪念日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 我需要一缕阳光。